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申京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比较少见的移植后的糖尿病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冬天到了，今年北京的冬天要来得早一些，市政的供暖也提前了。在供暖季，人们在享受暖气带来的温暖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饮用水的安全问题，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有个别小区的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出现浑浊、发热、有异味，给生活带来不少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你好。 到了采暖季了，有的居民家里边的水会出现一些发热变黄的现象，这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供暖季节，到了采暖季以后啊，可能有的居民家中自来水会出现发热的现象，特别是温度明显的超出正常的水温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注意了，它很可能是暖气的水啊倒流串入供水管道，造成自来水的污染所致。那么暖气水中啊添加有大蒜素还有软化水制剂等化学药剂，一旦进入到自来水系统以后啊，极易酿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用户一旦发现家中自来水出现发热、有颜色、有咸味等那个水质异常的情况，要立即的停止使用，一定要请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及时的处理。 那么暖气的水串入自来水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从我们日常监督中了解到的情况和入户检查中接触到的，主要是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啊，供暖的锅炉所使用的供暖管道与自来水供水管道相连接，中间只靠一个单向的逆向止阀门，也就是单流门，控制水流的方向。当供暖的管网里面的压力要高于自来水管网的压力的时候，同时这个止水阀门失效或者损坏的时候，供暖的热水就有可能被压入到自来水的管网里头。第二个就是个别居民在装修的时候啊，误将供暖的管线与自来水的管线进行连接，造成供暖水串入自来水，此时会出现自来水变热变咸，因为部分的供暖水中会加入一些软化的盐水，还有变色。有的时候供暖单位为了便于确认供暖水是否漏，会在供暖的水中添加一些个显色剂的现象。为了杜绝此类水质事故的发生，有关单位啊应严格的按照规定，在锅炉用水与自来水供水管线的之间用不承压的水池进行隔开，先将自来水送入水池，再用水泵将水抽到锅炉里头。用户自行改造暖气的时候啊，要正确的连接相关管线，禁止将暖气管与自来水管进行连接。一旦供暖水串入自来水，不仅影响到自身的饮水安全，同时它也会影响周边的居民的用水安全。 那么我们也听说有些居民啊会在自己家里边安装所谓的暖气换热器，这种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的确，我们在以往的处理的饮用水污染事故当中啊，就有因为私自，就是家庭里面私自安装这种暖气换热器造成的水的污染的这样的事故。在此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安装这种设备，一旦遇到自来水这个水压力的小或者是换热器破损的时候，导致自来水和暖气水的串通，可能影响到饮用水的安全。那不光是自己一家一户的问题，会联想到其他周围的邻居，喝到暖气水的人不知道会有多少。因为暖气水都是有添加剂的，有一些化学物质，当暖气水顺着换热器漏水口进入自来水管道的时候啊，就会对自来水造成严重的污染。另外就是暖气换热器这种产品 目前来讲还没有统一的国家质量标准，用户私自安装使用没有安全保障，内部管道经过热水反复的冲刷会容易造成破裂，造成暖气水和自来水的泄漏，所以在此提醒听众不要使用暖气换热器。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申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申教授，您好。 李凯老师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有关糖尿病的话题。今天着重来聊一个比较窄，就是可能发病人数不是特别多，是一个特定人群，就是移植后人群的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比如说做一些像肝脏的移植啊、肾脏的移植，这些移植的疾病的患者，他们做完移植之后为什么容易罹患像糖尿病，原来可能一查说我没有糖尿病，怎么做完这个移植的手术之后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呢，我们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发生呢，它整体上这个患病率呢比我们二型糖尿病要高很多。因为我们看同时期的，比如说我们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成人的能够达到11%以上，那我们移植术后的这个高血糖，移植术后糖尿病的发生呢可能是在20%-50%之间。 哦，那么高啊。 对，它整个这个患病人群患病率就会升上来。并且呢，像我们现在肾移植还有心脏移植还有肺移植术后的这个高血糖的发生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但是由于呢，这个移植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做这个器官移植手术的时候往往很急，他可能列入这个他的日程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这个供体比较紧俏，所以当他一出现有这个供体的时候，他马上需要手术，所以他不能像其他的人群那样，我去很完善这些慢病的相关指标，比如说像血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移植前并没有血糖的问题。我移植术后怎么高血糖了？实际上呢，他可能因为移植前评估的项目有限并不是每个我们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会去做这个 OGTT 实验糖耐量的检查，包括我们可能移植前接诊的医生也不是内分泌科专科的医生，可能对这个血糖方面的认识那可能相对来说不一定是很全面的。 那是不是您这样说话说起来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没查过比如糖耐量的这种情况， 包括家族史的问题呀，肥胖的问题， 可能就是原来没在意，就是老觉得我没糖尿病，结果移植完了之后有了糖尿病，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一方面呢，这个移植术后糖尿病它的发病的风险因素呢跟它移植前的这个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它家族当中是不是有糖尿病的病史，它本人是不是有肥胖，或者本身就是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是糖耐量异常的这样人群，这是移植术前的一些高危因素。还一个呢，就是和我们本身一些特定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有多囊肾啊、维生素 D 的缺乏啊、镁离子的水平的低，这些都有关系。再一个呢，移植术后糖尿病它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跟我们移植术后这个抗排异药物的应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抗排异药物的应用呢，一个是免疫制剂比如说该调磷酸酯酶抑制剂，还一个呢就是我们糖皮质激素所谓的大家就是糖激素色变 就是吃完了变胖的那个， 对，跟这两类药物的应用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导致呢我们移植术后糖尿病呢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 这个是不是也是说为什么移植后糖尿病高发主要的原因哈？ 对，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在里边吗？ 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它一些基因表型的，比如说 HLA 表型、基因表型的一些错配啊，另外呢，跟移植术前这个高血糖和移植术后高血糖，那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包括我们是不是这个患者呢，会发生这个急排或者慢排的反应，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移植术后的高血糖呢，一定是大家要去额外去关注的，因为它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 为什么会说它的危害更巨大一些？ 因为我们移植术后高血糖呢，它体现在啊这个危害上，一方面是血糖数字，那肯定是要高上来。另外呢，移植术后的高血糖呢，也会影响患者的这个生存啊，比如说导致我们一些患者是患者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他这个死亡呢，可能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移植术后，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我们知道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本身会有这种大血管的严重的危害，会死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移植术后的高血糖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些危害啊，心血管相关的这个死亡。第二个呢，就是血糖的升高呢，必然带来感染发生风险的增加。我们移植术后如果出现了高血糖，这个感染的发生风险很高的。 是，这个外科大夫可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是吧？ 对，他的这个感染呢，包括很多，比如说肺部感染，比如说泌尿系的感染，比如说啊一些特殊的感染，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新冠 感染，那它的发生率呢，病毒感染都是很高的。再一个呢，就是移植术后糖尿病呢，它肿瘤相关的死亡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它其实比普通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更凶险一些。 对， 是吧？ 一个是更凶险，还有一个呢，它也会导致啊你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移植来的这个器官呢，也会受到影响。 说到这儿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问您，申教授，你说那个供体他有没有糖尿病，对于我是不是有一些影响？有人问您这样的问题吗？ 对，其实是跟这个受者有关系。 跟受者有关系 跟这个受者有关系。 但是跟供者，其实比如说供应一个肾脏的，他原来他有糖尿病，然后我没有，不会是因为他传染过来的。 一般有，如果是供者他有糖尿病呢，他可能本身这个器官移植就会受限 了。 他这种人群是更容易出现糖尿病肾脏损害的。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移植呢，它的来源呢，要么就是亲属供肾，亲属供体，还一个呢就是捐献后的捐献。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其实是有医学的检查的，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个完整严格意义上的检查，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这方面内容。 对，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移植术后糖尿病的治疗呢，国际上比较主流的这个观点呢，就是你要定期去筛查，出现了血糖升高呢，你去治疗血糖的问题，但是呢，你不要去为了迁就这个血糖而导致你的一些抗排异药物的应用出现这种大幅的调整，也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器官太难获得了太珍贵了，可能对于很多患者来讲呢，这个移植这个器官呢，可能是他延续生命的一个主要的方式。那在这种的面前呢，我们的血糖只能说是我们为你保驾护航，就是要重视它的筛查。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当我们的人体发生一些种种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得去权衡一下利弊啊，对吧？ 对， 就是看哪个获益更多一些。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抗排异药物方面，我们不会因为说自己的这个这个患者出现了高血糖，就强制要求这个移植的医生去调整他的治疗方案，而是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那作为一个支撑当你出现高血糖的时候，我会相应的根据你这个高血糖来进行这个合适的这个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综合考虑， 对 吧？ 对对 对， 尤其是在移植这个领域我觉得它是更需要这个多学科的合作的。我们现在呢，就跟我们本中心的这个移植因为我们原来是这个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做的比较多，那还有呢，我们现在还在开展的这个肺移植，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开展肺移植的时候，都是进行了这个多学科的合作来共同为患者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那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跟用药的方面，在治疗方面跟普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有很大的区别？ 对，一方面呢是它的发病机制比较特殊，我们说过和糖皮质激素有关系，和我们应用的这个免疫制剂有关系，因为这两类药物呢是会导致胰岛素的分泌下降，导致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实际上它就刚好是糖尿病发生的这个主要原因。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给这个移植术后糖尿病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呢，也要综合的考量患者这个移植物的功能，比如说像肾移植的患者，那我们可能会着重的去看 看他这个移植物功能，比如说肾功能的一些情况。 嗯， 另外呢，移植后的这些患者呢，往往他的用药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除了有这些慢病治疗的药物，原来基础病的治疗，还有一些特殊的移植的用药。那这些药物间的相互的这个作用，也是我们内分泌科医生当遇到这一类的高血糖的时候啊，要给他处方治疗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他可能牵扯的面就会更多， 特别复杂，是吧？ 哎，对对对对，因为药物之间它会相互影响这个药物剂量。 嗯 啊，那可能平常呢，我们这个啊药物剂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会有这个很大的问题。 嗯， 但比如说，如果我们降糖药物干扰了这个移植药的这个浓度， 嗯， 那可能会让患者这个移植物的功能出现这个相应的这个波动。 嗯， 那所以这些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综合考量了。 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来看看到底哪个获益更多一些。那是不是像常见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些强化治疗，一般都不会用在这些移植的病人身上？ 啊，不，李凯老师，实际上我们对这样一个移植的患者呢，当他移植术后高血糖出现了以后，我们要对这些患者呢，首先进行一个强化。 首先要进行一强化。 对，和我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不一样。我们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当他的糖化血红蛋白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采用阶梯，啊，就是一种药、生活方式、一种药联合用药这样的逐步的递增。但是对于这种移植术后高血糖，当这些患者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加强监测，因为他们血糖升高的点和我们二型糖尿病不一样。我们二型糖尿病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升高，但是对于移植术后高血糖的人群呢，他这个血糖升高空腹不是那么高，他升高的点呢在午餐后晚餐前到晚餐后这一段啊，他跟他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的监测的点， 也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的。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借助这种持续血糖监测的一些手段，来发现他这个高血糖。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治疗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个血糖控制下来，防止对他的移植物的功能有影响，防止带来这个高血糖引发的这个感染，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采取雷霆之计，先把血糖要压下来。 所以就是这种强化治疗。 哎，所以强化治疗是一开始如果他血糖很高，我们首先要给他上的，但是慢慢经过强化治疗。而且呢，现在也认为强化治疗呢，可以让移植术后高血糖的这份患者的胰岛功能很快的恢复。所以我们首先强化治疗，然后呢，我们会根据你的血糖的情况、移植物的功能的情况、你的这个抗排异药物的血药浓度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给你会选择一个合适的用药。在这几年呢，我们中心这一方面还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移植术后的高血糖呢，这些患者是一个比较特定的 特定人群。 哎，对，他可能。可能很多医院呢，他看这种患者呢，可能就是零星，但是在我们那块呢，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他这个用药的摸索，就是怎么样一个治疗方案，大致的方向。或者说有一种算是指南性的这东西，在您那儿应该说积累了很多东西啊。 对，我们一个是做的比较多，所以对这些患者的血糖特点，对他的用药以后他和这个抗排异药相互之间的这个作用，还有对这些患者啊，他这个移植物的功能，甚至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早期的这种不良事件的这种发现啊，可能会经验相对来说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这部分移植的患者呢，他复诊会很不方便，在很多外地他会担心这个感染的问题、人员流动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全部把这些患者呢导入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有一个远程在线咨询的这个平台上。这样的话给患者知道，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患者的管理呢也不是单独只有我们自己科室，可能我们更多都会联合移植科的医生营养科的医生，甚至有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护理专门的护理人员在这个上面支撑。 目前其实对于移植的这个患者及其患者家属来说，都是希望能够比如说做完这个移植之后，然后大家都希望说我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这是最大的一个愿望啊。那比如说在这个整个的一种后续的生活当中，和其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相比，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在自己的饮食啊康复上面，对于移植患者来说，在防治糖尿病上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第一个呢，其实他在整个这个生活方面呢，移植的患者呢，他在这个移植物功能稳定之后，只要没有急排的反应，绝大多数患者呢，他的预后整体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器官移植的手术本身还有这个患者的管理，这个经验呢都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对于这份患者来讲呢，要在几个方面要额外注意。第一个呢，由于他这个移植比如说像我们肾移植，我们 不是把原来的肾给取掉，我们可能就是在他的盆腔再放置这个新的，所以在这种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注意一些啊，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他生活当中的饮食呢，我们要注意他这个抗排斥药物呢，实际上是和一些食物啊有这个不良反应的，可能会引起这个抑制药物的血药浓度，比如说像我们的西柚就不太适合。 对，好像西柚这个很多的大夫都提过抑制一类的。 对，这个西柚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药物的浓度。另外呢，像我们降糖药物当中的格列奈类的药物也会影响这个抑制物的血药浓度。所以在这些药物添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注意。这是一个用药方面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李凯老师说到的，这对于血糖的监测，那可能我们很多移植的患者呢，他去随访的时候，他更乐意找自己的手术医生。而手术医生呢，他会根据从自己的角度呢去选择，哎，可能会筛查患者感染的问题，会筛查患者移植物的功能的问题，当然他也会关注我们血糖啊、骨质疏松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要去强调啊，实际上呢，移植术后的高血糖的发生是很普遍的，单纯的空腹血糖呢很难发现， 容易漏是吧？ 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对这些患者呢要采取一些联合的指标，比如说联合我们的像刚才李凯老师提到的糖化血红蛋白，甚至呢我们去额外的教导患者去多监测他的午餐后、晚餐前、晚餐后这一段的血糖啊，我们要去对这些高危的患者呢，甚至我们要去进行定期的这个 OGTT 口服糖耐量的这个筛查的啊这些检查。还一个呢，移植术后这个钙磷代谢出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问题也比较常见，我们也要引起重视。 这些其实是大家在这个术后当中非常关心的一些点，是吧？ 对，也是移植科的医生呢，他容易漏的， 容易漏的， 更多的属于内科大夫诊治的这个范围。 是，所以这个更是一个多学科作战啊，就是因为就像您说的，患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那个手术哈、啊，然后做的 移植过来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跟我这个完全适应哈、 啊？ 对于一些像移植后的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忽视，再加上现在的学科分专业太细。就是同样的一个医生，可能他没有学过这个，或者是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更新的话，可能也会受很大影响。 对，就比如说像刚才李凯老师提到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在这个移植后的患者呢，其实应用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有一些他汀，你比如说有一些他汀，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移植药物的这个抗排异药物这个血药浓度。所以呢，我们要么就是多监测啊，把这个血药浓度也监测，除了我们血脂本身的指标，降脂药物本身的一些副作用的指标要监测，还要去监测它移植药物的那个浓度。要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去尽量避开对这个移植物药物浓度有影响的一些药。 现在其实医生就在您这个内分泌科选择的这个种类多吗？就是在这比如说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当中，和比如说移植的药物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留给您手里的武器还多吗？ 一般来讲呢，像我们现在常用的胰岛素啊、双胍类的药物，这整体上应用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像一些新型降糖的药物，比如说像列净类的GLP-1 受体激动剂，那对于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啊。像磺脲类的药物啊，还有像糖苷酶的抑制剂，那整体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的目前的降糖药物呢，没有哪个是在这个移植物啊、移植术后糖尿病有禁忌的。但是呢，就是要根据患者移植以后，比如说像肝脏移植以后，要额外去关注他的肝功能的问题。肾移植后呢，要格外的去关注他的肾功能的问题。比如说肺移植以后，我们要格外去关注他这个肺水的问题。呼吸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选择这个降糖药物的时候一个要参考的因素。就是要提醒呢，除了血糖之外，我们还要去综合的权衡很多这个因素。 最后我想问一下申教授，对于普通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他可能会更关心并发症哈。对于这种移植后的这个病人，他们的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有没有统计学上边会更多一些吗？ 我们现在呢也在做这份的工作，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样比较多的一个300多例的一个移植术后高血糖的一个这样的库，我们也在去看这些患者长期随访的一些数据那总体情况来看呢，移植术后高血糖呢，它出现的这个并发症呢，和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 本身呢是一致的啊，甚至呢在一些啊心血管相关的这个疾病上，它的风生风险的比例呢可能还会更高一点。再一个呢，感染相关的疾病啊会更高一些。还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钙磷代谢，比如说像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它可能比我们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整体啊还要略高一点，要需要大家去更加去关注 哈。当然了，这个骨质疏松有机会再请申教授给我们再详细的讲，因为除了这个像什么移植后的这个患者普通人群哈，骨质疏松日也刚过去不多，没多久啊， 是的， 所以大家也是更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申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非常窄重的哈，就是可能人群不是特别的多，移植后病人的血糖控制的问题。那么只要我们定期的比如说随访，然后听大夫的话来进行调药，是不是这个血糖控制还是能够控制一个比较平稳的这样情况。 对，而且呢，这个李凯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听大夫的话，就是指的我们除了要去找我们移植科的医生去随访，可能还有的时候化验单上的一些异常的指标，比如说尿糖的问题、血糖比正常值的升高的问题，那要额外的去找内分泌科的大夫，那要去看一下你的这些指标。 好的，非常感谢申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好嘞，谢谢李凯老师。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